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修积传承，经文里面两句话：不理邪径，不欺暗室。这两句话老实说是做人学佛的根本。世出世间圣言教导一切众生，第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善恶。佛法教学目标有三个层次，我哋喺讲经之中亦时时提起。第一个阶段系教人断恶修善，第二个阶段系教人破迷开悟，第三个阶段先转凡成圣。它的根本在现前，我们第一个阶段，如果我们对善恶都不认识，恶怎能断，善怎能受？所以有能力辨别清楚乜嘢系善，乜嘢系恶，咁就系佛家讲嘅开悟啦，真正开悟。但系呢两个字实实在在唔容易搞清楚，我哋如果唔喺呢上面落功夫，佛法修学第一个目标，我哋就好难达到。第一个目标达到，先绝对唔堕三恶道。呢两个字点辨别呢？呢本书里头就是一个标准，是一个好好的标准。从原理原则上来讲，它将善恶这两方面讲尽了，但是我们现代人粗心大意，就算将那篇文章读上三千次，亦未必有能力辨别善恶。所以恶 不容易断除，善很难修直。道理在这里，我们念佛想求生净土，这两个字都搞不清楚，那是迷惑了。心里面迷惑，恶业还继续做，你口没有做，身没有做，你意在这里做。念念同恶相应，同善不相应，感念佛对往生就造成好大的障碍，我们不知不得的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之中极力提倡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安世全书，他非常重视。在那个年代，翻印流通了300多万本，确实令人惊讶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目的无非是挽救劫运，帮助念佛人平平安安得生净土。古德时时劝人持戒念佛，你将那三本书分量不大，理解透彻，信受奉行，就叫做持戒，念佛先能往生。回篇里面注解讲得多，讲得详细，举出好多好多例子来证明。那些事例讲老实话举不尽的，他里面所举的那些人不过是万分之一二的而已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就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我们细心观察善恶果报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，心思细密的人了如指掌。我们有过失，什么过失最严重？还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令我们对是非善恶蒙蔽，看不清楚，将断恶修善 咁重要嘅教诲疏忽咗啦。所以呢一生就算缘分唔错，得人身遇佛法，尤其是遇到正宗殊胜嘅法门，但系喺呢一生中仍然唔会成就，你话几可惜呢？世间再冇一件事情比佢更可惜。我哋自己心里头要明白，要点先算是真正的修行。修行这两个字，它的意思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，行是行为，行为佛法里面将它分成三大类，身与意。身体的造作，一举一动，身业的行为。口是言语，意是思想、见解，你的想法、看法，这些是意的行为。三业行为之中，最重要的是意业，起心动念。如果我们那个心念念念为利益众生，那是善。如果念念为利益自己，这种就是恶。利益自己亦利益众生，这种是恶中有善。利益一切众生，它里面还带着自己善中有恶。都要能辨别清楚，断恶修善，你先有个入门之处。一定要知道人生苦短，佛在经上常讲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。真正明白人，他会掌握住这个机会，抓紧这个缘分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善恶是三界之内的，三界之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，超越三界就无可能了。各位要知道，有些未读过书，不识字，好像什么道理都不懂，临终念佛能自在往生，不讲以前，讲现在还有不少人，我听到的 总共有几十个人。临终的时候预知时至，清清楚楚企喺度往生，坐喺度往生，垂上稀有。睇佢哋好似对嗰啲道理都唔多清楚，实际上人哋已经万缘放下啦。你再细心去观察佢，佢嘅心底一片慈悲。真嘅自私自利嘅念头冇咗，所以先有嗰种垂相。如果带住一丝毫自私自利嘅念头，往生亦有嗰种垂相就冇啦。感应呢种事情微妙之极，我哋要细心观察、细心体会、认真努力奉行，对自己绝对有好处。唔明白这个道理，以为自己在度行善，以为自己已经离开恶这种错觉，时时见到普遍存在。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，各个阶层真是古人所谓积非成是，大家都错了，大家都错就啱了。在世法里面或者勉强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在因果、在佛法里面绝对错误。不是大家都错就对了，因果不会饶过你的。天地鬼神不会饶过你的。注解里面举的例子好多，譬如话财，财的正用是帮助社会，尤其是苦难的众生。我们看古往前言，他们是怎样面对这个问题？你积财多寡，是你所收的福报。一个明白人、觉悟的人，只取所需，自己所需要的，而且一个有慈悲心的人、有爱心的人，自己的生活都非常节俭， 多余的财富都能帮助人。社会人士尚且是这样，何况学佛的呢？但是世间学佛的好人亦有，譬如说修财布施，好像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一生印经布施，在那个时代，现代比以前进步多了，除了佛经之外，有录音带，有录影带，现在还有 CD 和光碟，都算是流通佛法的工具。佛弟子称之为法宝。印光大师接受四众弟子供养，供养的钱自己一分都不用，专门做这种事情，一生就做这件事情。他做的方式好好，我想流通的办法不是他老人家定出来的，一定是他下面的人定出来的。他流通有完全免费赠送，对那些没有能力买书的人，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完全免费，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的人，他收半价流通。好富裕的人，他成本流通，那个半价是成本的一半。由此可知，成本流通，他亦不在那里赚一分钱。为什么这样做法？他目的不外是，这个是个种福的机会，给你种福的机会，不给你错过。是这个意思，绝对没有在他里面赚钱。现在有些信徒有这种错误观念，我们将赚来的钱做成本，再制作，再印刷流通。这个念头你们说对不对？不可以说不对，亦不可以说全啱。世俗眼光做生意买卖这种概念是啱的，在佛法里面是不啱的。佛法里头，各位要知道，那些财用是用不晒的，用不尽的，你何必要赚那些那么多小钱？佛法后台是诸佛如来，那种福报世间无人能比。各位 都唔使睇第二个，你只要冷静睇下我呢一生所做嘅。我从来冇去卖过一本书，唔好话成本，成本百分之一我都唔收。你睇嗰啲钱越嚟越多，书越印越多，咁唔系好好嘅证明啦咩？我哋嗰啲佛法流通嘅越流通越多，三宝威神加持，不可思议。如果我哋连一啲信心都冇，我哋就错啦。所以讲到文里面，不理邪径，不欺暗室，邪同暗意思好深好广，非常微密。我哋要能体会得到，要从微密嘅地方做起，真正嘅善行，真情嘅善心，为佛菩萨工作，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，自然能得佛力加持，自然得到天龙善神帮助。我哋将佛法介绍俾一切苦难众生，希望嗰啲众生都能因此得道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